我是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旅客，我饥渴、劳累、困顿，我远远的就看到你窗前的光亮，它在招引我，我的生命的灯。我轻轻地叩门，如同心跳，你为我开门，默默地凝望着我，那闪耀的是泪光吗？你为我引路，掌着灯，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走进你洁净的小屋，我赤着脚走得很慢很轻，但每一步还是留下了灰土和血液。你让我在舒适的靠椅上坐下，你微笑慌张地为我送水倒茶，我眯着眼，因为不能习惯光亮，也不能习惯你母亲般温存的眼睛。我的行囊很小，可我背负的东西却很重很重。瞧，我的头发斑白了，我的脊背佝偻了，虽然我很年轻。一捧水就可以解救我的口渴，一口酒就使我醉，一点温暖就使我全身灼热，那么我能有力量承担你如此的好意和温情。当你的手轻轻地握着我的，我全身颤栗；当你的眼泪滴在我的手背，我忍不住啜泣。你愿这样握着我的手走向人生的长途吗？你敢这样握着我的手穿过蔑视的人群吗？一瞬间闪过了我的一生，这神圣的时刻是结束也是开始，一切过去的已经过去，终于过去了。你给了我力量、勇气和信心，你那含泪微笑着的眼睛是一座炼狱，你那晶莹的泪光焚野着我的灵魂，我将在彩云般的烈焰中飞腾，口中喷出那痛苦而又欢乐的歌声。